老天和爷心一软，收下这个潘豹，惹下了塌天大祸。 你看起来似乎有许多话想讲，人潮在身边来来往往，我们靠很近却像隔着我，看着你湿的头发想帮你擦，终究只是曾经听你骂自己傻，你说我应该有好对象吧，我唯一一家没有回答，很高兴我的好

上沙地，站在脚印两对半，那是外婆总着大路，将我送亲亲完，踩着薄暮走向绿肥宽广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敲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，要在回家的路上。